行政班是学生的精神家园，咱们毕业一回去之后我是哪班哪班的。 嗯。 第二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是个行政单元，好多事情通过他来做。在现实的情况下，二者必须是结合的。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校长做客节目。那么在11月28号我们继续做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凌晨到上午时段，由于冷空气作用，空气质量逐步改善至优良水平，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85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11月14号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启动第二日，全市毫不松懈，继续严格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共同应对空气重污染。在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方面，北京市两级教育部门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查，情况良好。工地管控落实方面，全市住建部门出动检查439人次，共现场检查工地306项，检查中发现28项工程施工存在局部裸露、土方未覆盖严密、未严格按照预警要求做好应急措施等问题，立即要求现场进行整改，并根据情节轻重移送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罚。园林绿化部门共出动检查452次，检查工地标段179处，停工遮盖845公顷。交通部门出动检查人员89人次，巡查道路工程，全市建设养护在施道路工地项目67项，停工项目63项，4项停止扬尘作业施工。道路清扫保洁方面，城市管理部门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强度，共出动作业人员41497人次，出动作业车辆6510车次，检查人员2048人次。企业排放监管方面，经济信息化部门共出动570余人次，现场检查应急企业540余家次，经检查停限产名单中的企业均按要求落实了停限产措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